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讲得胜者第六讲啊，在前五讲当中，我们分别讲到了有关于神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要让人在天上和他一起执掌王权，统治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么在第二讲当中，我们讲到得胜的条件，就是要让我们当悔改信福音，也就是说要得胜，要进天国，要得救，必须先有神的生命才能够进天国。在得胜者的道路当中，我们讲了如何认识神的国，那么如何去走这个窄路，什么是窄门，什么是小路，如何才能走在这条小路上，这是第三讲。第四讲呢，我们讲到了得胜者的能力，也就是说来服侍神必须要有能力，能力的定义，能力的源泉，也还有呢就是圣灵工作的两个方面，能力的目的，能力的功能。今天我们继续来讲作为一个得胜者如何去舍己。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遵从你的命令，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有福的得胜者。我们必须认识自己如何来舍己，求主住在我们心中，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求圣灵大大的工作。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圣名，阿门。那么在前几讲当中，我们讲到了有关于做得胜者，我们的责任必须要在地上操练侍奉。得胜者不单单必须要在侍奉的工作上操练忠心，我们更应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去操练我们的品格。这样的话，操练再操练，操练再操练，最终使我们的品格，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达到什么地步呢？我们应该遇见什么样的试探和试炼，我们如何来做得胜者呢？就像保罗在罗马书8:28告诉我们的，我们晓得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什么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里提到了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里的益处到底是什么样的益处？如何来解释这个益处呢？而这个益处的结果又是如何呢？接下来，保罗在罗马书8:29-30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30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原来神让得胜者得到了益处，最终的结果就是让他们什么得荣耀。这个益处它的过程是要效法耶稣基督，效法上帝的儿子。得益处的过程，也就是说效法耶稣基督要受磨练，要受苦难，要舍己。那么最终磨练的像耶稣基督一样，因为我们说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意思就是要让我们经历一切的一切，为了让我们最终得胜，才有资格来效法耶稣基督，学习耶稣基督的目的干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活出基督。这就是今天我们说得胜者在生命上追求的目标。我们如何才能追求学像耶稣基督呢？谁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呢？保罗说了，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是吧？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 你们也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是吗？冠冕，而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我们奔跑啊，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是在我们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4-27节。那么这几节圣经让我们看见保罗在这个用什么来比喻我们人生奋斗学向耶稣基督的过程和目标，就是什么，用什么，用赛跑，这个赛跑来做比喻，提醒我们在赛跑，可是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也许我们要问，这个奖赏到底是什么啊？我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呢，啊，这个讲完道，教会里面有人来找我了，是吧？这个牧师啊，这个奖赏，我讲奖赏的问题啊，奖赏，说奖赏到底，你问了，所谓的奖赏真的存在吗？他说啊，其实呢，我觉得得奖赏不得奖赏，我真的不在乎啊。他说啊，说实话啊。因为也不太重要，因为天上的奖赏确实是虚无缥缈的啊。我们活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但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信耶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很爽快的就回答我，他说我信耶稣基督就是为了，你看弟兄姐妹互相的啊，彼此相爱，心中有平安，这不就和天国一样吗？这就是奖赏，他说啊，所谓的奖赏呢，他说就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平安无事，信耶稣有平安，弟兄姐妹谁缺乏互相爱慕，在地如在天，是吧？这多好。所以我们活着的人呢，如果是追求看不见的摸不着的啊，就等于太不现实了，是吧？他说哈，说到底得奖赏是什么意思，这个奖品到底什么样啊？是不是你那个有的，我看有的家里边孩子一得了好多这个哈，冠军亚军是吧，那个大金杯摆那特漂亮是吧。那么圣经里边说得很清楚，什么叫得奖赏，奖赏就是冠冕，得奖赏就是得什么冠冕，就是与主耶稣基督，这个观念是什么，就是一种权力，给你一个权柄，和耶稣基督一同执掌王权。所以说保罗用赛跑做比喻，说今天神的儿女我们都在赛跑，有的人不停地跑，有的人连头都不回，有的人呢跑一会儿歇会儿太累了啊，还有的人呢歇着歇着以后呢睡着了啊，什么样都有啊。最后呢还是那个五花八门都有哈，那些跑到终点的人才能够得奖赏，才能够得救。什么叫得救，什么叫得胜啊？得救的人不一定是得胜者啊，得救者不一定是得胜者，而得胜者一定是得救者。我们要区分开这一个问题。那么就是那些赛跑中是哪些是得胜者呢？勇往直前得奖赏的人。谁是那些得胜者？就是那些为主做工忘记自己得失的人。谁是那些得胜者？就是那些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的人。谁是那些得胜者？就是那些甘心乐意的忘记自己舍己的人，那是那些得胜者。因此我们要做得胜者，在生命上面要有条件的啊，得胜者要得胜，要有条件。什么条件？保罗说了，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而我们却是得不能坏的冠冕。得不能坏的冠冕的条件是什么呢？很简单，攻克己身， 教身服我，攻克己身，教身服我，就是一个得胜者更像耶稣的秘诀。这个秘诀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吧？舍己。什么叫舍己？当我们奋斗在神面前做工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仇敌的危险。哎，一股满腔热情去做工，但是忽略了，一不留神就让仇敌给打败了啊。那么打得遍体鳞伤，到底为什么我怎么做工还被敌人打败了呢？有的时候我们没有防备仇敌，而是找错了的仇敌，把朋友当成了仇敌，把仇敌当成了朋友，往往适得其反。那么到底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的首要问题。当我们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以前，我们就是上帝的仇敌，上帝的仇敌就是我们的朋友啊。那么而上帝的朋友呢，成了我们的什么仇敌。而我们当我们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个人的救主以后，我们就被圣灵重生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变成新造的人，我们的生命就改换一新，成了上帝的朋友。但是呢，当我们不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时候，往往就会被仇敌打败了。不是说我们信了主重生了不会再失败，不是，这个时候我们不要灰心失望，打败了不要灰心失望，我们要积极的去寻找到底谁是我的仇敌，谁是我的朋友。我们就在神面前，于是就跪下来了，主啊，求你给我指引当走的道路，指出我到底谁是我的朋友，谁是我的敌人，好让我在今后的道路中不再被仇敌打败，而是时时刻刻的准备着防备全力，才能战胜我们的仇敌。那么到底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呢？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六节啊，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什么世界来的。这样看来，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就是我们最大的仇敌。这个仇敌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形成了，那么这个罪恶的本性带来了老我、老旧人，而我里面带来了犯罪、违背神、不听神的话的关键的一个导火线啊。那么因此我们要想方设法的攻克己身，教身服我。那么想方设法的寻求神的旨意，想方设法的顺服神的旨意，想方设法的体贴神的意思。当年当耶稣基督啊给门徒讲论啊他要被杀，三天要复活的时候呢，彼得就拉着他说，主啊，千万不可如此，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是吧？哎，当彼得说完以后，耶稣呢没有赞成他，说你很理解我，你不让我死啊，你太好了啊，你体贴我。耶稣回过头来说什么，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什么人的意思。所以耶稣于是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此我们可以说，舍己这个答案定义就是体贴神的意思。今天我们要做主的门徒，做得胜者，我们就必须要做到舍己。也许我们会问了，讲了半天，到底我如何才能做到 舍己呢？啊，我们如何有什么条件做到舍己呢？我们要做到舍己，首先我们要战胜三大仇敌啊，三大仇敌，第一外部的仇敌，第二内部的仇敌，第三最大的仇敌。外部的仇敌就是世界啊，外部的仇敌就是世界。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太在什么里面了，这是这个约翰一书说的。那么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说，又不要与世俗为友，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什么为敌了。这两个圣经怎么来理解什么叫世界？世界一词，这个词汇呢，在圣经当中啊，实际上有两种含义。因为圣经呢说到有关于我们所住的这个被创造的世界啊，高高的山，绿绿的树啊，天空的飞鸟，野地里的百合花，这个时候呢是这样的美啊，我们对于我们这些属灵的生活来说不构成什么威胁。神给我们创造的大自然的美啊，谁看一切都是好的啊。那么但是呢不光这样，耶稣基督他也谈到有关于这个世界啊，举了很多例子是吧，说什么空中的飞鸟，野地的百合花，神都看过是吧。那什么叫世界呢？到底世界是指什么呢？世界就是指社会当中全部的有关社会当中的价值观、价值体系，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的系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就是世界，包括那些不需要神而能够生活的人生哲学都是世界，还有那些犯罪的生活习性也是世界啊，这些都是与我们教会的道路相背道而驰的。什么叫世界？在圣经中世界这个字有时说成了会构成我们这个社会失丧的人啊，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也爱世上的罪人，因此我们也必须效法神去爱这些失丧的人，爱他们的灵魂，不是体贴他们的肉体。什么叫世界？今天我们所说的世界就是指所有忽略神的都是我们不应当有的不应当爱的，所有忽略神的说得很绝，而且是以人为中心的一切生活方式都是世界。说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生活上，我们遵循的是如果是神的道理，我们就会没有犯罪的可能性啊。所以说世界上生活上是遵循了一切的犯罪的准则，这个世界的哲学，今生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今生是最重要的，而我们不是啊，我们不是说今生是最重要的，我们说是来生是最重要的，我们奔着当跑的道路啊，去寻求的永恒的生命，永恒的价值。所以世界的原则就是武力，世界的原则就是贪心，世界的原则就是自私，就是野心，就是娱乐等等。世俗的人是完全过这种生活的人，所以不要与世俗为友，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什么叫世界？世界是一种价值体系，它其中包括一种生活的方式，就是吸引人的这些灯红酒绿，人这个令人高兴的这些花花世界啊，让你体贴肉体，最终是我们结果是卷入世界漩涡中的危险，以至于忽略了属灵的价值，这叫世界。所以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让我们不值得爱的世界，道德网伦的世界，人心不古的世界啊，这种世风日下的世界，淫乱邪恶的世界，败坏的时代，败坏的已经和圣经背道而驰，圣经已经明言不道德的情形要持续下去，神的审判日进 一日，像我们今天学的启示录，神的审判日进一日，越来越厉害啊，七印七号七晚，你看越来越厉害，所以犯罪的事情也是日升一日，最终他仍被大火所烤，长了疮，还是亵渎神的名不悔改。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虽然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We are not belong to this world， 我们乃是属神的，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等候主的降临。那么到底圣经把世界怎么划分的呢？圣经我们可以这样说，把世界划分成了三大部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什么叫肉体的情欲？什么叫眼目的情欲？什么叫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就是情欲主义，也就是说追求一切感官上的满足。那么信基督教啊，作为基督徒，有人说很容易，我说很难，所有的宗教没有作为基督徒最难的不是说你们基督徒不用说禁酒禁烟嘛，说哈，你抽烟也行，有好多基督徒抽烟好多牧师，那次我看牧师被我看在国外的这个他偷偷出去以后干嘛去，上墙角抽烟去了，哈哈，吸烟。但是圣经没说吸烟是犯罪，但你这牧师在讲台上一边吸烟一边讲道成何体统？而且呢，作为一个牧师来说是非常严的牧师难道是什么？他面对很多的面对，首先面对上帝，是吧？你不能得罪上帝，得罪上帝在上班你就是白费心面对上帝，面对牧师，面对会友，面对家人，面对敌人所以说你要对自己严格要求，人才心服口服，但是不容易做到。所以世界让我们看见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举个例子说，当身体方面有必须要得到合理的满足的时候，要吗？要你比如说吃饭，你不吃饭你疯了，是吧？你不喝水谁给你日用的饮食？这是耶稣教我们祷告，天天赐给我们但是当我们放纵我们的感官时，就成为一种野兽般的自我放纵；当我们放纵我们的私欲的时候，就成为过瘾过食。这一切就是犯罪了，就是属世界的了就非常危险一道线。什么叫眼目的情欲？唯物主义唯物主就是唯有物体能够满足我的眼睛贪婪眼见的，这是一种自私的愿望。我眼见到所有的东西我都要要所以说我世界是我的这个提特勒他攻一个国家不行，他再攻一个国家，全世界都是我的我要看见的东西我就是我的，是吧？这是眼目的情欲。其实呢不需要，人一闭眼什么都没了，是吧？所以一切占有欲，愿意得到我们眼见的东西，就是眼目的情欲，就是梦想我们有一天得到所有的新的东西眼目的情欲就是要得到我们所不需要的东西，用金钱买到我们所有没有的一种欲望。今生的骄傲，什么叫今生的骄傲？自我主义今生的骄傲，扩大自己的威望的欲望再说一遍，扩大自己威望的一种欲望叫今生的骄傲，千方百计的使自己的名誉登峰造极出名。撒旦呢就是这样搞的最后成撒旦了，原来是天使，是吧他非要出名不行，你本身你就天使长得也很厉害了，是吧？管了很多，你还非要再出名非要跟上帝比比，是吧？ 所以说撒旦呢就成为了堕落为神的敌人，成为撒旦了。对于我们来说，今生的骄傲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了不起的地位。还有呢，就是各种不同的世界文化思想，这些都是不同的世界表达方式啊。世界啊，世界有三种，在圣经里边主要啊。刚才我们说了，情欲主义、肉体的情欲、唯物主义啊、眼目的情欲，还有什么？今生的骄傲，就自我主义，是吧？三种主义啊，在心中造成了神圣灵的三大仇敌，我们基督徒三大仇敌。世界尽其所能要影响我们，世界要支配我们人格并形成我们的思想。我们如何对付这强而有力的仇敌呢？我们是属天的子民，我们的行事为人要接受圣灵的引导，和我们和那些藐视圣经原则的不能同流合污。那些啊，就是说很多人现在已经敌基督来了吗？来了，他能行神迹奇事啊，但是他有很多讲道讲的是违背圣经的原则，要小心啊。所以我们当如何对付这些仇敌呢？我们如何才能做到对付了以后真正的舍己呢？第一，我们要继续的拒绝这个世界的一切的是非标准。再说一遍，我们要继续的去拒绝这个世界的是非标准。你可以考验一下，我到底重生得救了吗？啊，你是用你自己，是不是用世界的是非标准来定我们基督徒的标准？啊，如果你还是这样的话，要小心。这个世界大多数人都是与世沉浮的，大家什么样我就什么样，随大流啊！别人做什么我也做什么。但我们基督徒必须与这个世界的价值系统相隔离，要脱离这个世界的快乐财富的能力，不为这些东西所占据，并让基督充满我们的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不与世沉浮，不同流合污。这是加拉太书一章四节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对主忠心到一个地步，就是把这个世界忘了。哎，我们的里面若有了基督，就如同定打了这个预防针一样，定十字架，就不怕外面的引诱和攻击了。这是第一点啊，第一点，我们如何做到舍己？第二点，我们必须要避免与世俗的人有亲密的关系或者过亲密的关系。这是非常智慧的言语，在圣经里面啊，不要与世俗为友。我们那这是与世隔绝了吗？不是，相识是一件事情。我是认识很多啊不信主的人朋友啊，目的是总有一天让他能认识主。那么交往又是一件事情，但是亲密的朋友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说跟世俗属世的人有亲密的来往，特别是在婚姻上与不信主的人去结合，对灵魂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不要以为自己能站立得住，我能让他信主，所以说我喜欢他，我们两个人相爱，他一定因为爱我的原因信主了，这叫自哄自。这有很多例子，不是说没有例子。所以说呢，要不要总以为自己能站立得住啊。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在各种适当的情况或场合中呢，要清楚的去见证基督，抓住一切时机去见证基督。舍己要做到这一点啊，万一我坐着旁边是公安呢，或者暗探呢，不要紧，如果圣灵感动你，抓住机会啊。但是不是说盲目的，圣灵没有感动我，圣灵拦阻保罗上一个地方去，他就不去了，对吧？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绝不会叫人看我们以福音为耻，我们头上就挂着耶稣基督的形象。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在人面前吹大喇叭，我是基督徒，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说我们必须要持守正确的，而坚立我们自己，叫今世之子知道我们是为非常高的原则所引导，不像那些 控制这个社会的指导原则，不让他们左右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对世界的态度应当是，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什么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再说一遍，我们应当是在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什么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约翰一书二章七节，二章十七节。这是外部的仇敌，内部的仇敌，内部肯定就是什么老肉体啊，肉体内部的仇敌。肉体是我们的旧，什么叫肉体呢？肉体就是我们的旧的性情，旧的生命。再说一遍，肉体就是我们的旧的性情，旧的生命。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吧？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不再是我了。你骂我不是骂的我，骂的谁啊？骂基督。对，这种感觉。虽然肉体一词在圣经中有时是指血肉的肉体啊，但是呢，这里的肉体是指我们堕落的自我中心的性情。再说一遍，这里的肉体是指我们堕落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性情。有时呢，我们称为这个老旧人，比如他一些，尤其两口子啊，夫妻吵架，哎呀，老旧人出现了，又出现老我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生来仅有一颗犯罪的心，而这一颗心呢，在一生当中是趋向错行的，不是趋向善的啊，喜欢犯罪的。但是呢，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仍然还有两个性情。一就是他接受耶稣基督被重生以后的新生命和旧性情，老肉体。新性情受圣灵的控制，旧性情受犯罪欲望的影响，而圣洁的新性情与败坏的旧性情相共处的时候呢，就有了冲突。所以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什么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我们不能做什么愿意的。这是这个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哈，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两个瞎打大仗啊。那怎么这是我们最高尚的行动，有的时候呢也受到自私的感染啊，骄傲的感染啊，因为我们是有旧性情，有的时候呢表现出肉体的作为来。我们所有的行动行为啊，如果是出于自私动机做的，就是属于肉体。再说一遍，我们所有的行动啊，所有的行动如果是出于自私动机而做的，就是出于肉体，并不能得神的喜悦。你包括我做见证，我做见证以后，最后呢让别人用另眼看待我，一看我哟，神来了啊，夺取神的荣耀，是吧？这就是不得神的喜悦啊。还有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我啊，热情洋溢的祷告，可能是为了叫别人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人啊，那不是法利赛人是吧？把衣服碎了做长了，让人知道我是啊非常谦卑，非常的啊圣洁。所以实际上的肉体的性情能把我们拖到最败坏的行动中。我们知道动物是凭直觉而生活的，如果这个人体的肉体呢啊，人的肉体容易倾向所喜好的一种自然的直觉。所以我们遵行神的话需要付很大的代价，不是说轻而易举的信啊，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啊，你又不用付代价了，是吧？那没想到以后，你当时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罗马说你只要口里承认，马上砍头，啊！如果你说你信主，我马上砍头，你啊，还信不信，是吧？是这个意思。所以，肉体也能够使体面的方式中啊，一种体面的方式表现出来。一个人重生得救以后，他里面的新人就新的性情，知道 我们应当学习神的话，但是那个老旧人、老肉体叫我们忙得不可开交，是吧？现在还没有时间哈，没有办法读圣经。新人知道我们应当使人和睦啊，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是吧？这不是八福。那么，但是旧人常常就是惹起争端。新人知道我们要对人忍耐，但是呢，比如说跟人做见证忍耐，但是老旧性情不在乎这些，发火。那么我们如何对付这些仇敌的肉体呢？就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的，使徒保罗看见它里面有两个律，一个是喜欢神的律，另外一个就是喜欢他在灵性上失败的这个律。保罗所说的就是我喜欢神的律，是吧？他表明他非常的他愿意有悔改的心来表现，但是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没有一个悔改的人不喜欢神的律的，都愿意喜欢神的律。但是保罗接着就是在罗马书八章说，我们不必时常受我们里面的罪的辖制啊，不要受他的控告，没事，因为神的宝血洗净我们，我们只要体贴神的意思。所以我们必须学习对我们堕落的性情说不。我自己判断的标准说不啊。所以说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第二，我们必须要时常看自己在最终已经死了，所以每当肉体要兴风作浪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让它有权柄来辖制我们，我们一定要顺着圣灵而行，这就不放纵我们的私欲了。顺着圣灵而行，记住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呀？顺着圣灵而行，就是让圣灵来管理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就是让顺从圣灵的意思。顺着圣灵的意思而行，就是顺从神的旨意。顺着圣灵而行，就是让我们时时刻刻听到微小的声音，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什么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第二。第三个大仇敌就是什么？最大的仇敌是吧？撒旦魔鬼。每一个基督徒从外部受到世界的影响啊，就是那些我们所谓的流行的世俗的文化啊，我们也从内部受到诱惑，有的时候这很难呀，是吧？做基督徒很难。那么就是堕落的天性啊，一个外部，一个内部，堕落的天性。那么这是两个势力之外最大的仇敌，就是什么？魔鬼，他要控制我们，制服我们，这就是第三个大仇敌。撒旦是魔鬼大军的总指挥，他呢与神为敌，并且他的主要的工作就是击败那些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这是他的敌人，他的目的就是这个啊。所以呢，圣经描写撒旦是欺骗人的、说谎话的、杀人的、控告人的、试探人的，是黑暗国度的君王，是那恶者。撒旦迷惑人、引诱人，他的工作是抵挡和欺骗属神的人。在麦田里啊，撒麦的时候，他给撒上点什么绊子，这就是试探人、亵渎神。撒旦不是抽象的啊，记住哈，他是有智慧的，他实行破坏，他有自己的会堂。撒旦有自己会堂，撒旦有他自己的福音，加拉太书啊，路加福音一章六节，他有自己的使者，格林多前书十一章十四到十五节，他有自己的道理，格林多前书这个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还有呢，撒旦他有自己的圣餐，撒旦还有自己的圣餐啊，他都学耶稣啊，假装耶稣，这是格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一节。那撒旦有要尽他所能的拦阻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引诱我们犯罪堕落，他在攻击圣徒的生活以及罪人的灵魂上，他是不遗余力，直到把你打败。撒旦的攻击往往是不是公开的，不是说啥不容易被人看 看见的哈。所以撒旦的攻击往往是狡猾的。撒旦到底长什么样？不就是拿着个伸手，唰的啊，这个不是啊，那不是撒旦。撒旦呢，装作什么光明的天使，很漂亮。你看以西结书，他什么走来走去，非常美丽，神创造的完美无缺。要小心，不要把人看成撒旦，说这个人长很漂亮，撒旦不是哈。人是神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撒旦也不会说向你说实话。哎，你好啊，我是魔鬼，今天我要让你陷入漩涡当中啊，给你带来愁苦，叫你羞辱主的名，那你会很容易的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是吧？撒旦没有那么明显啊，撒旦呢也不会愚昧到这个地步。他会引诱人，撒旦用世界的诱惑以及肉体来试探我们，叫我们做神所禁止的。他的伎俩就是让我们灰心失望，哎呀，我犯罪了，没有得救的希望了，正中魔鬼的下怀。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魔鬼尽量叫我们想啊，我们失败了，这是撒旦另一个诡计，叫我们拒绝真理啊，说他企图破坏婚姻的神圣啊，男和男行可耻的事，女和女行可耻的事啊，这是魔鬼的伎俩。人类生命的尊严还有道德的标准的绝对性，这些他都沦丧。这魔鬼就想把自大自满放在人的心中，我很厉害，叫我不能集中在祷告上。他分散我们读经的心，让我们给主做见证的时候，他叫我们胆小如鼠啊。还有呢，就是魔鬼也使用欺骗的方法，他影响我们传道人，使用一种真理与谬误啊相混合的。他传来不是说啊，他也行，我也行，我不能说批判他，我没有权利批判他啊。他虽然这个和圣经不太一样，但是也是传福音啊，是吧？啊，混合啊，不能坚持真理。那么这样的话呢，叫人听受人领受人的错误，以至于信仰就败坏了。所以我们怎么才能对付魔鬼呢？一件事就是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来抵挡他，不能说啊，魔鬼啊没惹到我，我也不惹他，是吧？啊，他没惹我，我惹他干嘛，是吧？我就好好信耶稣就完了，是吧？那我一惹他，我打不过他怎么办呢，是吧？要下定决心来抵挡他。这不是我说的，圣经说的，圣经雅各四章七节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是吧？逃跑了，打不过他，打不过我们，是吧？所以呢，我们面对的是一支力非常强有力的啊，也就是力量征服教会的这个强大的军队。你看看，你去研究一下，你看一下网上，你看一下世界的教会现在有多少坚持真理的啊。所以说，自从我们相信了耶稣以后，魔鬼以及他的跟从者就成了我们的敌人。他们用魔鬼用各种计谋来让我们离开基督，返回罪恶之中。因此我们必须用坚固的信心去什么抵挡他。然后呢，我们还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啊。那么全副军装什么？就真理的带子、公义的护心镜、福音的鞋、信德的藤牌、救恩的什么头盔、圣灵的什么宝剑，就能打败魔鬼一切的攻击。我们必须此外还要什么？就是我们第一季讲的要什么警醒才能得胜。那么第三季呢，我讲准备讲应见主，还没开始背啊。警醒得胜，应见主，这是一个步骤。撒旦不会停止攻击属主之人，但是神已经赐下圣灵在我们心中居住，又赐下军装给我们穿，使我们做得胜者，得着超然的力量去打败魔鬼的攻击。我们用肉体跟魔鬼打仗一定会失败，用血气跟魔鬼打仗一定会失败。这就是有的人在中国传道的时候，被大布道家就给我这个辩论，他说你们中国人懦夫啊，有我们美国人支持啊，你要上天安门去传福音静坐 我说圣经说了，不，我们不是与属血气征战，这样就上魔鬼的道，用血气给魔鬼打仗一定会失败，圣经的道理。我们要穿上圣灵所赐的全副军装，使我们有得到超然的力量去打败魔鬼。虽然我们知道最终我们必然得胜，但绝不可能因此就松懈下来，放纵自己，要努力作战作战作战，直到基督回来。所以我们上面所说的基督徒生活中的三大仇敌，世界、肉体，什么魔鬼。那么如果我们要逃出这些，我们就必须下定决心弃绝和抵挡这些仇敌。那么我们怎么胜过世界呢？就要与世界的标准分离，我们不受世界的是非标准的引导，乃是受圣灵的标准和圣灵的引导啊。那么我们怎样胜过肉体呢？就是要拒绝肉体的作为，我们必须要学习对我们堕落的天性和堕落的欲望说一声不。我肉体虽然想这样，但是我已经被圣灵征服了。我们要知道神已经给我们足够的能力对罪说不。我们怎样胜过魔鬼呢？就是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我们要采取坚决的立场来抵挡魔鬼的攻击，不容他在我们的生活中占任何的地位，有任何的落脚之处。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了战胜了以上三个仇敌，我们就可以被称作得胜者。一个得胜者一定是一个舍己的人，一个舍己的人一定能够得到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大雪天里边啊，有两个人啊，一个人呢名字叫萨都啊，他和这个一个西藏一个导游引导员啊一起，这个萨都呢传福音在西藏啊，突然间啊风雪交加，那个大的高原上那个风可了不得啊，人稍一站着不动就正冻成冰棍了。这两个人顶风冒雪往前走啊，走走走，看见没有希望了，马上就要冻死了啊，但是目的地还很远很远的。不能放弃希望往前走，但这个时候呢，萨都突然看见有30英尺之下有一个人在雪里边快冻死了已经啊，他说这怎么办呢？他就给那个西藏的引导员说，咱们把这个人救上来。那个人说，你不自量力，就凭我的经验你还想救上，你都活不了了。萨都想了想就说，我如果不救他，我这良心一辈子谴责我啊，所以说我一定要下去救他啊，我即使死我也要救他，这样的话呢我的良心不能受到谴责啊，所以呢他就下去了。那个人呢扬长而去啊，你死吧啊。他下去以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他给拖上来，拖上来以后呢，那个人已经奄奄一息了，背在肩头上啊，顶风大暴风雪往前走，寸步难行，走一步喘半天呼吸半天，因为这个高原上没有氧气，走一步慌，哎呦，难受极了。我死我也要和你死在一起，我叫救人的生命。往前走走走，走了一段时间，一看又一个人，呵呵，也躺在雪里边啊，已经那个人呢已经冻死了。仔细一看，哟，这不刚才离开我那个西藏人吗？哈，他呢由于往前走的一个人啊，冻死了。而萨都呢，他和那个背着那个人呢，他搓来搓去搓来搓去，哎，就有了什么温暖啊，哎，两个人取暖，浑身都是汗，他背着他、哎、所以说呢不但他活了，那个人呢也被他暖和过来了啊，两个人呢顺利的到达目的地。救人就等于什么？救自己。 所以说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什么得着生命。但愿我们都能做一个完全舍己的人，因为一个得胜者一定是一个舍己的人。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知道你给我们的教训教导都是真理，是为了我们好，是为了给我们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主啊，就求主祝福我们，求你祝福每一位今天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使我们在下一礼拜当中学会做一个舍己的人，学会如何去做一个得胜者，打得美好的胜仗。求你赐福于我们，你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阿们。 谢谢张牧师的正道，接下来我们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权利，也是我们应当向神尽上的一个义务。对神家的圣工，我们能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实在是我们每一个人该做的一个事情。奉献出来的金钱不是我们的损失，是我们帮财宝奉献积攒在天上，这是我们的福气。我们在奉献的时候唱一首诗歌来回应张牧师的信息，信靠顺服。 在主真道光中，我与救主同行，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只要遵主旨意，主肯与我同行，心跳顺服主必更梦醒，心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以喜乐，只要心靠顺服，没有黑影遮蔽，也无云 唱第三段、第四段。 奉献救主脚前，祝福万次爱在难地也，引出一切恩惠，一切喜乐荣美，乃为心高顺服者预备。愿在主脚前享乐传世蓝天，行走天路常在主身边，迎着不计听你主差遣就遵行，心靠顺服你永无拥挤，心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 配的人当中行奇妙的奇事。嗯，虽然我们是不配的主，但是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吗？但在你真的是有赦免之恩，要叫我们能够敬畏的。所以我们今天感谢你，将我们从最终带到你光明的国度当中，主啊，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你，可来歌来唱歌赞美你。 是的， 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一切，我们也把我们所工作所得来的一部分献在你的殿中，主真的是为你的圣功所用。对，请你真的是也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在教会的服务当中，主都是有你的带领，有你的恩典。所以特别感谢张牧师今天在我们当中教导我们，真的是要战胜这个世界，战胜我们自己肉体，真的是战胜魔鬼你的攻击。主真的是请你祝福张牧师他一家，祝福他在这里面所在你面前忠心的侍奉，请你主谢谢就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请大家同样站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受上帝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熟，又愿你的灵与魂与身体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平安。从本月开始呢，我们每一个月末的最后一个礼拜日主日，我们将邀请一位会友上台来和我们分享本月他读经的一些体会，和大家一起来见证主的恩典，一起来勉励跟随主。那么这个月我们将邀请罗贝利姊妹上台来给我们大家讲一下他的读经的体会，我们有请裴丽姊妹。 家好，我叫卢培丽，宋牧师和夏蔚老师之托，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两个月来学习启示录的一些心得体会。当时他们给我说的时候就说我找圣经比较快，但是我真的没有那么熟的。但是我之前当时答应了之后就觉得没所谓了，就反正一直把自己听的讲出来，但是开始准备就是一小篇讲解的时候才发现这么难。我就给牧师说，如果知道这么难的，我是打死也不敢上来的。谢谢大家。我就先说一下，我之前我们教会开始讲解主日学，开始讲解启示录之前，我基本上还没有完全看过一遍吧。主要是觉得一看一听这个名字，一翻开一看，全都是异象啊、灾难啊、警告啊，觉得都是不着边际的，也不知道从哪儿去体会。而且一直都听说在圣经里边，其他书里边就有很多奥秘呀、一些隐喻呀、很难理解。但是启示录里边几乎全部都是，只是说你要是只读字面的意思，很难理解里边的内容，基本上都需要看参考一些查经的资料。也是因为比较懒吧，一直其他书或多或少都有翻过，但就这本书很少有去读过。就连这本书的那个作者约翰，虽然他一开始就提出来这本书是他写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信息好像一直没进到我脑子里。一直到去年那个母亲节的时候，牧师在讲道，就说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前就把他的母亲交托给他最爱的圣徒约翰，然后就说，牧师也说约翰就是也非常爱主的，爱主爱到一个地步，然后主就把启示录赐给他了。就是从那天开始我才很明确的信息，就说这本书是主耶稣赐给约翰的，而且是听牧师的语气好像是特别重要的一本书。但是又觉得本来就难读，再加上这么重要，好像慢慢就觉得自己加上比较懒，就比较敬而远之了，就很少有动力想去读。但是从这个季度我们的组织学的讲台信息，还有团契的分享，还有组织学的结合起来，而且这季度查考那个起诉，我觉得一开始就是比较被动的吧，就开始去学习。学习了之后我才发现，特别感谢我们的老师牧师，然后范教授还有刘圣珠弟兄、黄昭文弟兄，他们的讲解都是非常妙趣横生，很有意思，而且脉络非常清楚，而且就是深入浅出的。我觉得到现在我们还没讲完，但是对整个启示录的整个这本书的结构，然后内容顺序，还有当时写作的背景目的都有了大概的了解。当时以前读的时候大家都说是比较害怕，我是直到今天早上我们在学七晚的时候才觉得是真的怕，就是那些灾难。但是之前在读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都很照顾我们的情绪，都是讲解的特别的生动，我觉得学习的过程很愉快。现在了解到的就是我们在这本书当时写的就是约翰晚年的时候，他当时的使徒基本上都已经去世了，就是教会在使徒时代火热的侍奉以及传福音的工作的热情逐渐的冷淡下来，而且当时罗马教皇也开始就是要所有的人都要称皇帝为主，开始所以基督教徒受到很大的逼迫，连约翰也是因此被流放到巴摩岛上。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很多的信徒的信心就开始动摇，所以教会的外部又受到前所未有的这个受到罗马皇帝啊，这个教整个这个罗马皇教国都势力的一个逼迫，所以就很必要有一本新的启示下来坚定信徒的信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然后耶稣基督就主要以异象的形式向约翰显示，然后主要就是介绍了向他描述了世界末后的一些情形，兼顾当时圣徒的信心。虽然我们现在逼迫患难当中，但是主耶稣是必定会战胜恶势力的，而且是一定要再来的，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警醒，预备，然后迎接主。然后我还这本书我觉得几个 几个七我们知道是圣经里面比较完整的数字，就是七印啊，然后七号啊，七碗。这本书一开始是从对当时实际存在的七个教会的一些书信开始，指出每个教会的不足，或者是可称赞的地方和不足。我觉得这些也是这些教会，我们牧师和几位老师都提到对他们教会的一些劝勉的话，或者批评指正，也适用于每一个世代的教会。所以这些是我们可以直接从中学习到的信息。我觉得以前是觉得这本书好像太遥远了，跟自己没什么关联，现在就是他们这样一讲，就觉得和自己真的是密切相关的。然后就是感情的距离也拉近了很多。然后还看到就是虽然在这些大灾难中，但是一再强调的信息就是主会最终会战胜一切的恶势力，并且所有跟随他的信徒都会和他一起在天上作王。特别感动的就是上一次我们讲那个七号的时候，神所降的灾都是一部分的，没有完全的消灭地上的罪恶，都是一直虽然在末世就触目惊心的大灾难当中，但是神还一直的给那些没有信的没有悔改的人以机会，要等待他们悔改。我觉得神的慈爱是一以贯之的，在末世都还这样显明。然后今天早上讲的七晚是简直是末世最最最后的灾难了，就完全性的毁灭。但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还是给了很多给地上的人不信的叛逆的顽固不化的人一些机会，在等待他们的悔改。所以除了在看到神的公义之外，他的信实还真的一直贯穿着神的慈爱。我觉得读了也非常的受安慰，很温暖。然后我还想分享的就是我特别感动我们几位老师在讲解的时候就是非常精心的准备，然后他们都是把都是归纳图表，然后配上图片，就是为了帮我们更直观的去理解。而且我们每个老师在讲解的时候还都安慰我们说，其实没那么难的，没那么无从下手的，你看这不就说一说就明白了。他们一直很体谅我们就是对这本书望而生畏的这个信息。特别是牧师每次提到那些灾难啊，然后害怕的事情，就说这不是针对我们的，然后每次提到神的应许啊，好的结果，就说哎，这是针对我们的，针对我们信徒说的。我觉得牧师和各位老师的良苦用心大家都能够体会得到，也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就是开始对这本书直接的，我觉得需要从全这本书给了我们全局性的一个眼光吧，让我们不仅看到现在神是创造者，而且也非常梳理自始至终传达的信息是上帝也是这个世界现在的主宰者、托管者，并且也是最后的审判者和胜利者。我们现在好像现在是魔鬼当道，恶势力一切兴风作浪，但是这些一切在圣经这些启示录的章节当中都说，他们所做的一切都还是在神允许可的范围之内。我觉得这一点是对我们很大的信心的坚定，也是鼓舞吧。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好像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恶势力比较强盛，但是这都是在神许可的范围之内。我觉得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坚定的学习神的话，跟随他，然后受过一切，受过魔鬼的试探，然后也能经历到神，经历过神的试炼，最后得胜，然后迎接主。其他的，所以我就觉得读这本书，约翰在第一章第三节就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从这道并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我觉得这本书确实向牧师传达信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书。我觉得确实是应该是从一开始对每个人来说一开始都需要了解的，好像有这个标杆在那里，有这个目标，然后我们现在世界上信心总是有软弱，总是会受到各样诱惑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明确我们的目标，不受各样的诱惑，然后 不偏行歧路，然后就是向着标杆直跑。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也提到，大家也感受到，现在好像世里比较沧桑，我们总是可能会不由自主的被牵引。但是我们这本书告诉我们的，也是我们所要依靠的，就是神的话神的教导，然后从中汲取力量，然后智慧，并且一直要坚定的跟随他，要受过各样的试炼患难，然后最后才可能在基督的国度里有份。我觉得这个过程听起来，我觉得还是很有挑战的，所以就更必须要认真的学习，然后好好去做。然后我们今天早上在学的七晚大概是学了有三分之二了吧，然后我现在已经对这本书有原来的就是说敬而远之望而生畏的感觉，现在真的是觉得慢慢变得比较亲切熟悉起来了。我现在已经盼着赶快把下面的学完，然后更多的知道谁要我们了解的一些奥秘啊，然后信息教导。还有就是我昨天在写在准备就是一些心得的时候，我才发现前面刚刚讲过的就有点变模糊了，然后我就给牧师说，我说然后好像一遍，牧师说两遍三遍都不够的，所以我现在不光盼着我能把后面的剩下的章节继续听完，然后还盼着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第二轮第三轮的讲解。好，就先这样吧，谢谢。哦，不好意思，我希望我大家听了我的分享之后，越多的那个弟兄姐妹和朋友参加我们的组织所学，如果少了，我觉得我真的有货了，我没法对牧师交代了。